匪试咪，哇试咪啦！咁咧，因为咧星期二德道寻日讲咗啲嘢，咁啊唔够时间，咁我啲嘢想补充一下啦。特朗普，头先咧我做呢个大匪看天下，应该系星期三出嘅。咁咧就漏讲咗特朗普。其实咧而家咧成个大势所趋，就系咧中间派同埋左派回潮呢啲咁嘅所谓极右思想啊，或者啲本土民粹主义嗰啲要收档噶啦。特朗普未必惊米勒，亦都唔惊科米，铁一般嘅事实，同习近平打龙通，同普京屌你老尾一齐玩，系已经成咗定案。佢亦都唔怕你，美国人支持佢嘅仲有30%几，反对佢40%几，未过50%，所以佢仲唔使惊。因为呢一届佢谂住佢实做得完，但系近期有一件事，呢一个就系真真正正美国人嘅底线，就系、是、嗰个美国人喺韩国被困咗17个月，放翻佢出嚟变咗植物人，而佢曾经受过严刑，寻日瓜咗，放咗佢翻嚟，跟住瓜咗。呢一个人特朗普佢成功嘅就是因为佢睇咗呢个纸牌屋。纸牌屋有一段嘢好令到大家触动到大家嘅，就是美国不再强大。有一个学生问台上讲者，你觉得美国人，我哋美国系咪世界上最强大？跟住嗰个人话俾你听，美国不再强大，美国唔系最强大嘅。而特朗普睇完呢段片，我怀疑啦，佢就用一个口号式，就是美国再次强大，去令到民粹主义同埋所有嘅选票归于佢。所以一上台又话要打边个，又一阵间咧，我哋咧就唔参加巴黎协定，一阵间又话要清算肥仔金啊，跟住咧就叫入阿习近平过嚟，跟住又讲掂数，跟住叫习近平点样。但系呢件事，呢一个死咗嘅美国年青人，佢就督破咗呢层沙子，证明咗你特朗普不能够让美国再次强大。你而家都未知你点样反应啊？点样反应啊？你话俾我听，死咗个人系喺嗰度严刑敲打，即系咧严刑嘅情况底下，佢变咗植物人，佢临死啦，人哋知道个镬孭唔住，肥仔就送返呢个人死喺你嗰度，唔好死喺佢嗰度，费事拉屎上身。而你接收咗之后沾沾自喜，跟住死咗，你点样同美国人交代？因为美国人视人命为最大，所以每一次美国出兵打仗，每一次都唔能够坚持到最后尾，因为就系死得人多。只要死人，美国人就觉得呢件事要急切咁解决，而你而家事隔咗一日啦，你都未知咩反应。唯一嘅反应就系人哋北韩嘅使团去参加联合国会议，跟住咧你咧就收咗佢3件行李，就话佢哋咧冇呢个外交嘅特权，嗰三个人，所以咧就收搜查佢哋，然后咧就收咗佢3件。你作出呢啲咁嘅反应，好似细路仔玩嘢咁，你死咗个人啊！我想问你两件事，美国不再强大同美国将会再次强大，你手里面你点样可以做得到？呢一个问题唔系我问，系所有嘅美国人由今日开始都会问你嘅。特朗普嘅催命符唔系米勒，唔系呢个科米，系呢一个美国后生仔。有本事除非你就即刻叫肥仔恩收档，唔系你埋唔到尾嘅。多谢大家。